我台湾要下一代，我可以做起来阿妈我我的太平台，非洲澳洲红色台湾红色， 好，星期六晚北上频道，咁咧就今晚咧。今晚应该可能咧系我哋做咗咁耐节目里边咧最难做嘅一晚。点解我咁讲咧？今晚咧就即系我发觉呢个节目都系越嚟越难做咧，就系咧唔系冇话题，系每个礼拜咧就系谂讲乜嘢咧，就已经好系啦。因为我发觉即系唔知点解咧，大陆咧就每个礼拜即系发生嗰啲事咧，点解系可以发生咁多事？ 日日新鲜，日日金。 咁咧就即系我就希望咧嗱，仲有咧就今晚咧就第二个难度咧就系因为今晚有封烟啦。 系 咁就同埋咧就今晚星期六啦，我哋又要睇住啲波啦。咁所以咧真系几廿盘生意咁咧，即系咧系有啲难搞。咁同埋咧就即系我希望今晚咧就即系星期六 weekend 啦，咁你知即系最近大家嗰啲心情都唔系好好啊，金融海啸，咁咧即系咧我就有少就少即系有少提议就系咧，我哋尽量讲啲轻松啲嘅嘢， 系 即系睇下得唔得啦吓，因为其实即系好多有啲比较尽量会拣啲轻松啲嘅话题啦，即系嗰啲咩死人冧楼啊、走佬啊、咩厂啊咁嗰啲咧，系尽量讲少啲啊，咁啊但系即系控制唔到啊，即系唔知有封烟嗰啲啊就打入嚟啊讲咩啦，咁就 首先讲先啦，咁第一节嘅安排我哋会有封烟啦，咁封烟电话系28927899， 系啦，再讲一次28927899，咁我哋就尽量睇下喺第一节就听晒啲电话佢，吓睇下得唔得啦，咁就有冇电话入嚟啊？而家好混乱啊！咁啊，搏緊入嚟有啲 系北上，依家又追上潮流 啊！系、啊、要讲先系啦。嗱咁即系呢个就即系拜金融风暴，唔系金融海啸所赐啦。即系我谂就每个人咧就开始即系啲时间多咗啊嘛，包括我在内。咁咧就咁我终于咧即系追上潮流啦。咁我就开咗个 Facebook。 咁啊，睇下点飞到去边啦。咁咧就我谂有啲网民都已经即系 join 咗入嚟噶啦。咁如果仲有啲即系而家先知嘅，咁就我就 post 咗条 link 咧，就应该系上去呢、這个香港人网啦， 其他 讨论区嗰度啦。咁就已经你就可以揾到嗰、那个嗰条 link 噶啦。咁或者亦都你或者去咗足。智多谋，我哋足智多谋嗰个 Facebook 嗰条 link 咧，都可以顺便打一答过嚟嘅。 系啦， 系啦，咁就希望大家即系入嚟啦。咁其实我冇乜要求，即系我都希望就系、是、即系多啲有听呢个节目嘅人啦，咁入嚟啊，即系 交流意见 啦，或者即系对呢个节目即系俾啲意见啦，同埋就系、 是、提供啲资料 啦。系啦，同埋就系、是、即系我一路都讲就系我希望有个愿望就系睇下可唔可以尽快做一个聚会啦。 系啊， 咁但系即系我成日都讲就系、是、嗰个就有一个。技术性问题咯，因为其实我好想个聚会咧，其实喺大陆做嘅，即系讲真。咁但系我好惊咧，喺大陆做咧，唔知会唔会系当咗啲法轮功啊？ 天地会及 系啊，系啊，天地会嗰啲咁样扑街啊！呢、這个 除咗呢样系一个问题，你即系又珠海啦， 系 又广， 唔系呢个唔系问题嘅，呢、這个唔系问题啦。即系我系谂住方便，即系我哋大陆嘅supporter 啦。咁即系嗰啲如果大陆即系大陆嘅网民，譬如落嚟香港真系冇咁方便啊嘛。咁我哋咪香港嗰啲拉队上去。我咁嗰个就譬如话 set 咗喺广州嘅，咁我谂已经好 OK 噶，即系起码大部分都应该可以去得到广州嘅。咁但系问题就系、是，即系我真系有少担心，睇下咩大陆嗰啲网民有冇啲咩好意见咁俾翻我，咁我哋睇下可唔可以短期内即系做一个聚会咁样啦。系啦。 咁啊，補充翻少少啦。咁即係大家如果想入 Facebook 條 link 係北上頻道嘅話咧，咁就因為我哋喺足智多謀人網嗰個討論區裏頭咧，就 po 咗足智多謀俱樂部條 link 嘅。咁因為咧傑斯咧就係嗰個嘅 chairman， 咁你撳 click 入去傑斯仔嗰個 chairman 嗰個位咧，咁就會有北上頻道嗰個位噶啦。咁再 link 入去裝埋個 group 咧，就可以裝到噶啦。 係啦，咁同埋我哋今晚咧就仲有一樣難度咧，就係我哋就會同時間又睇埋個 chat room。 啦，因为佢好少做 live， 咁我哋就睇埋。咁其实今晚而家都仲已经有好多人喺度啦。咁、譬如啊，我哋又可以答下啲问题先啦。即系譬如我谂就好多人都关心就系究竟北上个节目会唔会 cut 啦。咁就讲真，我自己都唔知嘅。咁咁但系我觉得咧就系、是、咧，即、就、系、是、大家平常心啦，随遇而安啦。即系我觉得。但与其大家咁关心啲节目，边个节目 cut， 边个节目唔 cut， 不如大家俾多啲关心，俾多啲关爱俾阿萧山，系咪先？因为我觉得即系真系嗰句就系、是，即系我都话成也萧山，败也萧山，系咪先？咁咧就即系我觉得即系呢几年即系由人民台一路搞，咁我觉得即系。真係好唔容易嘅、即係我哋睇到蕭山一路搞到個網台而家咁樣，咁同埋即係大家都知道呢度係即係大家都係有錢係出錢，有力出力咁樣，咁、所以即係我覺得其實我只係講一句，即係講好簡單講就係、是，我覺得 cut 任何節目都唔係可惜嘅、最緊要係希望呢、這個即係呢個台係仍然可以繼續喺度啦，即係。过咗个金融海啸咁啊，有春天啦，系啦，就阿任总话斋而家仲要过冬嘅。好啦，咁啊，快啲听电话先啦， 冯先生， 系冯生 喺加拿大， 加拿大嘅冯生你好， 冯生听唔听到？ 系你好，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系系你系加拿大边度啊？ 我喺温哥华嗰边。 听啊咩话？听唔到？ 我喺 廿街 嗰边读 紧 大学， 系，你有咩想讲？ 冯生你好， 吓，系你有乜嘢想讲？听唔听到我哋讲？ 我听到你哋讲嘢， 系你有咩想讲啦，冯生？ 喂喂 喂， 哇！我谂个电话收得唔系几好啊。 我听到， 系你听到，你讲啊， 你 讲啊， 你有啲咩想讲啊？想同我哋讲啊？ 我想话。我就系大陆人嚟嘅，我就出嚟读书，我嚟咗冇翻过大陆，我就一直系听你哋嘅节目，知道翻大陆发生咗啲咩事。 系，咁我想问一问你， 就好似之前你哋话鸡蛋嗰度有事，话嗰个咩焗焗白鸡蛋，我就即刻打电话去问屋企人，问爸爸妈妈佢哋有冇食到啲鸡蛋啊？我听牛奶出事嗰时啊，打电话俾佢提醒佢哋，我唔知佢哋收唔收到料 啊。咁、你都几孝顺，咁就咁啊，我想问你系喺大陆咧，系边度人啊？ 肇庆。 肇庆，嚟咗加拿大几多年啊？嚟咗加拿大几多年啊？哦，我谂个电话真系有啲问题啦。好啊，咁啊，同你倾住咁多先啦。咁就即系我谂就系啦，多啲关怀下你屋企啲人啦。咁就我谂就食几只鸡蛋都应该冇事嘅，点都唔够我食得多嘅。我谂都 算啦，个焦点都唔喺食物度。 系啊，唔系都过去噶呢件事完 了，已经过咗啦。 系以后我哋都系要食三条青蛙。 发生咗事都系照食噶啦，算吧。 系啊，冇问题噶，冇问题噶。 朱古力都系俾包三条青蛙。 系啦，系啦。好啊，咁啊，广州，广州啊，黄 生， 黄 先生， 喂， 系黄 生， 好。诶，杰斯仔你好， 你好，你好， 系我就系写嗰篇批评国家药监局嘅嗰个。 哦，你就系阿药王啊，系咪啊？ 唔好讲嘅，吓药王 系， 我哋系咁讲到人发 咁啊！ 多谢晒你先，多谢 先，系。咁啊，黄生你有咩讲？ 错过咗啦，今次一搭正三十分就打嚟，跟住咧。就话哇，你迟多十五分钟先打嚟。 系啊，今晚因为阿台长嘅节目咧就开始咗，咁、所以就吓，咁唔紧要，我哋会补翻啲时间嘅系。 好事多磨啊，真系。 系有咩想讲？你而家喺广州嘅系咪啊？ 系啊。 你住你广州边个区啊？ 荔湾区啊。 荔湾哇，正啊！有冇近住啲河涌啊？ 近住啲河涌啊！我做嘢嗰度就近住啦。 近住啲河涌系嘛？ 系啊。 芬芳扑鼻。 系啊， 系咪好正啊？不过唔系话广州好多时都有呢啲味道噶啦， 有人仲要有人喺度钓鱼喎， 仲有鱼钓啊！哇， 钓唔紧要啊，有冇人钓完食呢下紧要。 好，咁啊， 都成问题， okay、 我未见过人钓到，系咪先？ 系嘛，咁讲翻你想讲嘅嘢先。 冇，即系我而家即系想打嚟，即系而家咧，即系广州市政府啊，就喺度吹风咧，就话。 想將個男女嗰個退休年齡啊，就推到去65歲。咁、 嗯、 一講咗出嚟咧，哇！即係大家都即係當堂就即係好反感啊！ 民怨四起， 原因喺邊度咧？原因喺邊度？ 第一個，而、家中國話人口咁大，話嗰個就業壓力好緊要噶，即係你一延長嗰、那個退休年齡咧，咁你嗰、那個你肯定嗰啲畢業嗰啲大學生啊，咁你出嚟嗰、那個嗰、那個就業。 机会少咗， 即系无疑系雪上加霜啦，系咪先？ 系。 跟住第二个有嗰阵时，九十年代嗰阵时，好多国企都倒闭啊嘛，即系好多下岗职工噶嘛。 系。 咁佢哋啲嗰啲养老金、医保系自己攞钱去交噶。 系。 即系你而家一延长，即系本来咧嗱， 黄生，介唔介意讲一讲系本身应该几多岁噶退休？ 正常嚟讲咧，退休就女系55歲，男系60歲。 Okay。 咁 佢就一划一咗65变咗上，系嘛？ 系啊，佢而家系推到去，佢而家想男女都同步推到去65歲啊嘛。咁、如果啲下岗职工啊，本来佢哋50歲就得到嗰个年龄啊，即系佢哋系提早少少嘅，就可以攞啲养老金噶嘛。咁你而家推多一推到65，咁你无意中哇，咁人哋即系对人哋嗰个生活嗰个打击。 唔系，但系佢推迟嗰、那个，佢系咪讲明就系话65歲先可以攞翻嗰啲嗰啲退休金？ 系啊，享受嗰个退休嗰个待遇咯。 哦，即系连嗰、那个、 啊、 连嗰、那个诶攞攞即系泼水嗰个都一路一齐褪后。 系啊，冇错啦。咁、你即系呢个即系简直攞咗佢哋条命咁滞噶，真系。 但系咧，讲开就系咧，其实咧喺即系广州嘅老人家咧，其实如果你、即系我讲即系攞翻嗰个生活水准嚟计咧，其实好似即系照我所知咧，就系嗰啲即系退咗休之后咧攞嘅，譬如嗰啲退休金嗰啲咧，其实相对比香港系好嘅、即系譬如 呢、這个 系啊， 這個、当然啦， 即系系啊。 你哋香港嗰个生活水平高啊嘛， 唔系我哋直情系冇乜福利添啊，但系譬如话你哋嗰啲咧，我所知，譬如我都有啲广州有啲亲戚咧，即系杂不烂，佢即系好多旧嘢加埋咧，咁一个月咧佢可以随时攞到成2-3千元一个月噶喎， 系我啲2-3千元咧系啲退休干部啊， 啊冇错啦，我啱想我话俾你听，因为我有个亲戚咧就系退休干部，佢话俾你听，佢一个月系唔止攞2-3千元添嘅， 系啊呢个佢哋根本系。使唔晒添啦，即系你一个老人家食得几多着得几多啫，即系活动能力又唔多，而且又有老人证，即系地铁啊乜嘢 click call 嗰啲都系免费噶嘛，即系出行啊公交嗰啲费用都系免费。 我讲个笑话俾你听，我有个亲戚咧就喺广州嘅，咁我谂佢听唔到嘅，咁就佢就即系佢咧就已经系佢系党员嚟嘅。咁跟住然之后咧，佢而家咧就呢几年佢都系老人痴呆症，咁咧就喺老人院住嘅。咁但系咧，就全屋嘅人咧，其实即系几得意嘅就系、是，即系当然系好孝顺啦。即系如果你唔知嘅就啲仔女咧，其实个个咧就希望佢咧就即系长命百岁嘅。咁其实点解咧？就因为咧佢攞咗嗰啲钱就系同你讲嗰样嘢啦，就系、是、咧，因为佢就唔会使得晒噶嘛。咁、然之后咪大家咪可以多使一啲咯。咁、所以就个个都希望佢长命百岁嘅。 即系咁噶啦，即系你话如果。即系嗱，外国咧就生活水平好，好多人都系80-90歲命啊，嗱闲闲地都，你话如果真系个个件件都80-90歲，真系食穷共产党噶啦，真系讲就破产佢就破产噶啦，如果个个都 咁，但系而家呢个65歲退休，而家系咪势在必行噶？ 而家就吹风，但系出嚟咧啲无论即系民间嘅讨论咧，就80-90%出嚟嘅民意都系比较反对嘅， 系 啊，因为即系就算你要推行，你话即系你有即系。政府就最叻噶啦，又打住同國際接軌嘅旗號啊，65歲係國際即係慣例咁樣之類噶啦。咁、但係就算你要推行，唔係呢個時候推行咯。 咁啊係，唔係同埋你講嘅一個 point 係好啱，就係話即係其實而家我諗最迫切係要解決咧，都唔係淨止廣州，係成個大陸都係就係嗰個就業啊。即係譬如話而家廣州都好緊張啦，即係我聽講就係譬如話而家又因為你知最近有啲大學放榜啊，咁跟住又湧幾廿萬即係學生出嚟啊， 50萬啦， 今年 好似係50萬， 係啊50萬到啊，係啊，咁 50萬， 咁同埋就係即係個人力市場而家就都大喎，因為你而家譬如話喺廣州嗰啲人力市場咧，你會見到咧，其實以往幾年都係，不過今年仲更加就係，其實嗰啲大學生佢哋揾緊嘅工咧，係同啲阿公公婆婆阿嬸啊，全部係撈埋一齊揾嘅，係咪係咪而家係咪咁嘅情況啊，黃生？ 大致上係咁樣啦。 係啊，咁所以其實呢個係好悲哀咯，即係其實你大學畢業出嚟咧，就都係做一啲即係可能係勞動力為主嘅工啊，其實你而家揾到份工已經好好噶啦。 因为你事实上嗰个就业压力实在太大啦， 係啊，即係嗱，講翻，即係我想講多啲今次我呢、這個topic 啦。 嗯。 即係佢呢度咧，即係我發覺啊，即係而家近幾年嚟啊，即係我覺得政府好中意玩呢招啊，就係、是嗯、即係我啲成本好中意將佢轉通過某啲政策出台去轉嫁翻落個社會嗰度。 嗯。 即係嗱，我舉一樣例子，嗰、那個四川地震嗰個捐贈啊， 嗯， 你覺即係自從五一二嗰日發生咗之後，跟住全社會就掀起一片嗰個捐贈潮啊嘛， 係啊， 係啊， 跟住咧喺媒體嘅作用，即係個媒體同個社會過分敏感，就話哇呢間公司喂舊年個業績咁好，你捐咁少錢， 嗯、 喂你呢條友喂富豪榜度排第幾第幾， 輿論壓力啊嘛， 你捐咗幾多錢啊咁樣。即係我覺得係，即係我覺得呢度啊，喺政府喺絕背後絕對有一種推波助瀾。 有咁而家唔係淨係民眾識玩呢啲傳媒嘅伎倆，即係阿爺有咁多傳媒公器喺手嘅時候咧，就佢玩得仲叻過你。 一向都識㗎啦， 冇錯啦。即係我就想講就係咧，佢就話你民間捐多咗，實際上你個。政策即係你一個行政成，即係你一個財政咪開支咪低咗咯，你政府咪慳翻啲錢咯。 明白。 喂，咁我想問，你作為一個政府，你天災同戰爭呢兩樣嘢，你係責無旁貸喎，你有乜理由咁樣去不斷咁樣去轉移翻落個民間？ 唔係，我話俾你聽啊，我講，我由第一日已經講噶啦，即係呢個好簡單噶，到最後咧，其實咧嗰條數咧就一定係啊，即係民間去找數嘅嚇。咁嗱日嗱同你傾住咁多先，我一陣都會再補充一下話俾你聽，即係我對即係最近四萬億支即係出爐之後咧，即係嗰個四川嗰個。即係而家個善後嗰個工作咧，嗰個情況我自己嘅睇法係點樣？一陣再同你講。咁、咧就嗱同你講住咁多先。咁咧就因為仲有電話入嚟啊，有邊個？ 何生， 何先生， 又係加拿大何生， 係 加拿大嘅何生。 何生好， 你好，傑斯仔， 你好，你好， 係你好。 啊，真係冇我打我嚟，即係表示我對你個節目嘅支持啫。 多謝曬， 多謝你， 係。 冇咁講，冇咁講。我嚟咗加拿大太耐啦，對於中國或者香港嗰個情況咧，一向都唔係，即係睇報紙去知。 係、 好時都比較局限。 你喺温哥華定係多倫多啊？ 我喺多倫多。 多倫多。 幾時過去多倫多嗰邊噶？ 哦，好耐啦，廿幾年啦。 哦 ，OK， 香港人係嘛本身？ 係香港人。 OK，OK， 係係。 依家就好啦，依家多咗渠道啦。 多咗好多渠道，同埋即係依十幾廿年多倫多嘅變化都大啦、即係我嚟嘅時候國內嘅人唔係咁多啦，就算香港人都係第一批，咁就變咗依十零廿年呢就多咗好多國內嚟嘅人，咁就對國內亦都認識，但係感覺上喺北邊嚟或者係南邊嚟嘅國內人都感覺上交往有啲唔 好唔同嘅，南北兩邊嘅人都好唔同嘅其實嚇， 同埋十零年前嚟嗰啲同埋最近嚟嗰啲亦都好唔同。 多倫多應該分個三個階段啦，即係我諗第一期應該係香港人啦，第跟住我諗多應該係越南人啦，係咪應該越南人跟 係 啦、 哦，越南 係啦，差唔多啦，即係越南香港跟住就到大陸啦。 係啦， 係啊。 但係問題即係好明顯就感覺到中國對即係中國係中國人喺十幾年嗰個認知啊，或者嗰、那個。思维啊，我谂都好大嘅转变啊。 嗯。咁你 不过听你嘅节目嚟讲，都仲系觉得你觉得佢哋好多嘢仲仍然需要去学习同改进、啊。 咁我哋自己都要。 咁你觉得咧？你觉得先，唔好我觉得何生，你觉得咧？你觉得中国人系咪已经进步到唔使改进咧？ 咁改进就冇得停止嘅。 系、 啊、但问题咧，嗰、那个差距、那个落差。是不是仲好似以前咁大？我就唔敢講，因為我始終都係接觸個機會唔夠你哋咁多啦。 唔係咁的，而且個就係即係你而家即係經濟改革之後，咁當然就即係好多嘢係進步咗好多啦。咁同埋即係個成個世界一體化，咁變咗就即係大家嘅差距係唔會咁多。不過即係有陣時就即係我哋都成日講就係話係嗰個文化上咧就其實一定係會有差異嘅，咁亦都唔係話即係一定係我哋好曬 人， 係啦，咁但係即係但係就因為呢正正係因為呢啲差異，其實就好多時就會 生活上嗰啲嘢 係啦，就會有好多話題可以出嚟，可以攞出嚟講下咁樣咯嚇。 哦， 不过有样嘢我认同你哋讲嘅就系、是，我自己亲身接触嘅经验就系讲紧二十几年前，我都有翻过中国。 嗯， 但系嗰阵时个中国俾我印象就系、是、啲人嘅感觉系相当之正面嘅，即系比较系 淳朴啲啊，比较其实我会觉得系咪 诚实啊，老、嗯、即老实啊，或者系热情啊， 嗯、 即系我翻过旅行嗰时候讲紧系八七几年尾八零年头嗰 阵时，啱、嗯。嗯 佢嗰啲地方系啲人好热情啊， 嗯、 啊你系好安心啊，咁但系经过一段时间之后，即系我自己冇接触过啦，就听或者甚至系譬如最近嘅啲食物嘅即系安全问题，咁即系带出一啲即系对佢哋嘅观感上有啲改变，呢个亦都系事实。 笼统啲嚟讲，就系最大嘅分别就系，如果你讲二十几年前，即系七十年代尾、八十年代头同而家比咧，就系诚实，我系好同意嘅。同埋咧就系咧即系嗰个价值观啊、 嗯， 即系譬如话廿几年前嘅中国人，可能就系冇而家咁势利，样样嘢向钱看啦。同埋即系，如果我即时谂到嘅，仲有一个分别就系廿几年前我翻大陆嘅时候咧。我记得喺即系我乡下喺东莞啦，咁我嫲嫲嘅屋企咧系大部分时间由朝到晚，连到夜晚咧瞓觉咧，夏天嘅时候咧都唔使闩咗嗰道好大嘅门嘅，咁但系而家你试下再系咁样做咧，就唔好话你嗰啲财物冇晒啊，即系连个人咧渣都冇埋咁所以即系其实呢啲就系转变咯， 淳朴啲嘅 系。 嗯， 即系其实我自己感觉就系、是、中间有段时间就八十年代或者九十年代嘅时候咧，即系见到中国嗰个经济起飞咧，即系有一种好，即系自己作为一个外边一个中国人咧，系个感觉非常之骄傲嘅，即系个感觉就是、啊喺中国系有一个转向啦。咁但系好似睇翻转头就系嗰个经济转向之中发展咗啦。咁但系好似人嗰个质素，即系人嗰、那个 嗯。 我知嘅質素唔係只要人嗰個能力嘅質素，即係人嗰、那個 思維上嘅嘢、 道德上嘅嘢 啦。好似係反而調翻轉頭降低咗、嗯。我唔知係一個係即係最終嚟講係一個好事定壞事。 嗯， 都冇嘅， 好難好難好難用好同壞嚟比 嘅。唔好意思，我要 hold 一 hold 先，等等。 OK， 但係要快少少啊，係。若 hold 咗咁点啊？咁我哋可唔可以讲住嚟啲先 系啦 吓。咁其实我都有个问题想问阿何生嘅，即系如果佢寄去咗，哇、啊、咦 cut 咗先添，系 OK。咁 我就想建议阿何生真系认认真真翻一翻大陆， 嗯， 系啦，就唔好跟团，去一个比较落即系长少少嘅。 唔系，我建议何生咧就反而 不过要小心啲咯。 即系我成日就系头，因为其实唔系等佢收咗线先讲，其实我首先想。兜口兜面咁样，咁咧就系、是、即其实系，我觉得就作为一个移民咗去第二度嘅中国人咧，吓、 嗯、 咁、啊、就即我都系嗰句咯，唔好咁多情意结啦，即我觉得用个平常心去睇咯，咁、 嗯、 即都系嗰，如果你移民咗廿几年，你仲成日都当即仲要记住自己系一个中国人，即如果你入咗籍嘅啦又，咁、嗯、啊不咁就会，我觉得就做人辛苦好多咯， 系咯。 吓、啊，咁你又做唔到奥巴马噶啦嘛？第系咁啊，仲有啲电话好似接紧入嚟，咁我哋就讲住下啊，仲诶，仲系何生系咪啊 ？OK OK， 系 我哋翻嚟，系 翻嚟 吓， 系翻嚟， 系 喂，头先兜口兜面，你听唔听到先？ 听唔到，头先就 听唔到，哎呀，即系我想问嗱，我想问你一个问题，就系、是、咧，你移民咗去加拿大廿几年，咁你究竟而家咧，你人哋问你，咁你系加拿大人啦，抑或系中国人，咁你会点答佢咧？ 或者我真系嚟得太耐啦，咁同埋我喺对加拿大嗰个价值观系比较认同多过。 嗯， 同啲，即系我嚟一段时间之后，我对呢度个文化认识咗啦，咁、嗯、 投入咗个社会啦。 同埋我系因为我唔知啲人点样睇我呢句说话，但系我感觉上加拿大俾我嘅价值观系好过我喺香港嘅时候嗰个价值观。 嗯，系。例如咧，例如咧， 对生活嘅追求啊， 嗯、 对人对人嘅即系人与人之间嘅关系啊，对你自己人生目标嘅追求啊，我觉得加拿大人系比较系 我覺得正面啲，即我唔係話我唔係話每一樣嘢係去追求物質嘅，即係我唔係特別去歌頌佢，即係呢係一個我只要個人嘅感覺。 明 嘅， 明 嘅，呢個明白。 係啊，即係我覺得係你講先，你講先。 其實就如果你呢十幾年嚟如果我係需要我想回流嘅話，如果從一個經濟，即係從一個經濟角度去睇嘅話咧，我肯定90年代啊或者。就算2000年嗰段時間香港可以俾到一啲好多嘅吸引力我，但我都冇選擇到，原因就係、是、主要我就嗰、那個未必係我想最終追求嘅目的，所以我留喺加拿大。所以你問我係咪加拿大人呢，就係話中華嘅香港人，即係我唔係話我唔係從我自己嗰、那個種族去 conclude 樣嘢，就係、是、我係純粹話，咦嗰、那個價值觀，即係嗰個國家個價值觀， 較為 我俾我感覺上我覺得我似加拿大人。人多啲， 唔緊要， 咁咪好咯，咪開心咯。我就係想你，就係、是、想聽到呢句啫。即係我覺得，我其實我都係咁樣。即係我覺得，如果係每個人有自己嘅選擇，你選擇咗加拿大作為你嘅即係棲身嘅地方，咁我覺得你就應該係去好正面咁樣去了解呢、這、一個呢、這個地方嘅文化或者去融入個社會啊。即係我覺得咁樣反而即係我覺得你喺嗰個地方一路再生活落去，你都会开心好多嘛？ 系啊， 系咪 啊？即系呢个我自己个人感受咯。 系啊 ，good 啊！但并不表示话，我并不表示话即系加拿大好过中国或者点样？呢个唔系咁嘅定位咯。 冇得咁比较嘅，我觉得吓、啊，即系中国有中国佢好嘅嘢，咁、啊、加拿大都有加拿大好嘅嘢嘅，咁亦都加拿大有加拿大唔好嘅嘢噶嘛，系咪先？ 系啱啱 系啊，但系即系 呢个你自己选一个自己嘅选择性。 系啦系啦，即系有咩后果就自己负责。 咁啊，不過我唔知你自己有點樣睇一啲喺外國居住嘅中國人，如果佢自己仲係抱住一啲中國人嘅心態，或者我係仲係中國人嘅，咁你又點樣睇佢哋？ 我唔鍾意㗎，好坦白即係話俾你聽，即係我就好簡單，我都有好多朋友成日住即係都係住喺外國啦，即係我覺得就係、是、我覺得如果係你選擇咗移民呢，咁就你就盡量去即係唔系叫你忘记中国，即系我觉得就系、是、我喺度讲过好多次啊，我谂我即系我表达能力唔系咁好啊，即系我有时会好怕见到一啲华侨，即系尤其是譬如喺电视画面睇到啲揈住中国旗啊咁嗰啲咧，吓咁嗰啲，然之后就话自己好爱国咁咧，咁我就觉得啲问题就出晒嚟噶啦，即系我觉得我就解答唔到就系、是、咁，如果你咁爱国嘅，咁点解你又要去即系去第二个地方咧？即系其实呢个包括好多香港人都系咁样嘅，吓咁我即系 或者我演绎下我所谓爱中国啦，即系其实我爱中国咧就系、是、我系好爱中国嘅文化嘅，即系我唔即系你譬如当一个西人咁，你当我系一个西人咁样讲，即系我接触咗中国文，即系我自己当然至少系接触咗中国文化，我亦都接触过西方文化，但系我感觉就系西方文化始终俾我嗰个感觉唔够中国文化咁强。我你问我读诗词歌赋，我 系 好 唔系呢个我可以接受，呢、這个我可以接受，但系我谂我嘅理解就系有好多移民咗嘅华侨咧，其实佢嗰个爱国就唔系净系单单指。爱中国嘅文化咁简单咯、 啊， 即系如果我理解错误咧，咁就系我错啦。明唔明啊？ 我明白， 系啊。 我觉得就系，如果其他所谓中国人喺外国地方仍然话要爱中国嘅话，系应该比较一个思想上嘅一啲修正，即系话爱国唔系话去爱嗰个国家或者爱个政府或者点样， 系、okay. 嗰个国家嘅一啲历史咯。 好嗱，咁啊，何生系。唔好意思啊，要同你倾到呢度先啦，因为真系时间问题，好嘛？咁希望你继续支持我哋个节目，好嘛？下次再倾过 ，OK， 好。咁、okay, 啊，系喂，仲有一个系咪啊？系 呢个呢、這个 点样？听埋 啦， 听埋呢个电话先啦，听 埋 系最后一个电话啦。天津陈生 先生你好， 系 好， 听到， 熄咗个麦先， 我识你噶系咪？应该系咪啊？ 是 我哋喺 email 上都识咗一段时间啦，系嘛？ 系啊，系 系啦，你而家喺天津系嘛？ 系啊，读紧大学啊。 读紧大学。 系啊。 冻唔冻啊？天津而家。 吓、啊？ 冻到晕喎！而家系嘛？ 咁啊，冇冻到晕。 系嘛？ 我依家真系着件 里边着件短袖衫，嗰边套件大褛啫。 你近唔近？你住得近唔近啊？伊势丹嗰边啊？ 啊？ 伊势丹嗰边啊？ 伊势丹。 天津伊势丹啊？近唔近嗰边啊？ 唔近。 你系边？你天津边啊？吓？ 华苑嗰边啊？ 我华苑嗰边。OK。哇，好远啊，好远啊！ 我哋啲大学城，你知啦，睇过广州大学城都知啦，全中国啲大学城都好 Q 远噶嘛，好 大。喂，我唔知道你系咪啲咩富家子弟噶嘛？咁我大佬咁啊，即刻咁我第一次同你倾偈，我梗系问下你系咪住喺伊势丹嗰头啊，大佬？ 住喺边？ 唔系啊，全个天津得一间伊势丹啫。 喂，依家富家子弟冚唪唥出晒国啦， 你啱。 O K， 留喺大陆度饮饮蒙牛伊利啦嘛。 唔系啊，放心奶啊嘛，而家有乜所谓啫？好放心噶，而家。 放心，你真系共产党讲啲嘢。 好嗱，喂，唔好乱咁吹住，你有咩想讲？快啲，因为就嚟完。 我真系咁，之前讲咧，你前喺，因为我喺上海住咗排，之前我听过你节目，你讲上海嘅时候， 系 以前话。冲凉都要热，啲水都系黄黄地，我都冇。我喺上海住都冇啲咁个嘢咯。 哇，咁好彩啊你！我住嗰啲咧都叫做系即系中产住嗰啲咧，经常都黄噶，唔系净我一个，系好多人都投诉啲水黄噶。 哇，系俾你啲特殊待遇，反正啲居民区冇乜事咯。 唔系你住喺上海系边个区先？ 交汇啊！ 你住徐家汇仲话系咩？仲话系基层嘅区，你冇嘢啊？吓咁我比你更基层啦、啊！我住长宁区，咁你系咪基层过你先？ 哦，但系徐家汇以前都有啲好偏啦、啊，即系之前都睇到依家上海发展好快咯、啊。你以前啲曹和金啊边，依家发展得超快啦、 啊。系啊，即系讲真就即系你上海就真系系差唔多系你两三个月唔去咧，就差唔多变化得好犀利啦。譬如果而家最近呢一年又譬如话八角城嗰边又系啦。 系啊，仲其实我想讲咧，嗰啲真系之前你哋打电话话留学生咧，同埋我哋啲中国大陆嗰啲学生咧，啲好大沟通问题。其实我喺嗰边我都发觉。我哋啲南方人咧，吓同嗰啲北方人咧，都对共产党嗰啲睇法咧存在好大问题，佢经常辩驳，变到我都唔知点讲好，真系。 唔系呢个从来都系噶啦，南北两边，同埋其实即系每一个城市，其实所以我成日都话就系、是，即系譬如话我哋呢度成日都讲嘅嗰个咩大香港主义嘅问题，其实我觉得唔使大家睇咁咩，即系我都嘅广州就有大广州主义，大北京就有大北京主义，上海就有大上海主义噶啦，其实冇乜所谓嘅呢样嘢。 系啊，即系点讲咧？反正讲到后边，啲人成日以为你。其实好反动动啊，点？所以我觉得广东人历来嚟讲都比较先思想方面比较先进啲咯，开放好多，似孙中山啊咁咯，系咪？讲到咁，我又要如果出国留学嘅话，你最好拿林移民啦，唔好留喺中国大陆啦。讲到你好似都好冇瘾噶喎。 咁你我想问下陈生，你而家你喺天津读紧大学系读咩噶？ 我读商科噶。 读商科第几年啊？ 第三年。 第三仲有几多年度啊？ 仲有我读四年噶啦，大学啊。 哦， 仲有咗一年嘅。 咁你又惨啊，生不逢时啊呢个。即系如果有多，睇下而家仲有一年咧，我谂你谂下办法啦，真系谂下办法咧，睇下有啲咩可以再读多四年啊。 其实唔系读多四年，其实我系好想啲社会科类，但系老豆嗰啲咧，就系讲啊，点都要读翻啲中国人概念，读翻啲商科啊咁啊，咁样。即系我之前想读社工啊，咁老豆， 我系你老豆闹你啊，大佬，咁你梗系读完呢四年商科，咪跟住入嗰啲咩长江商学院，我哋上次介绍嗰啲咧，咁你先有前途啊，大佬。 即系依家其实我有啲特别是我觉得想出国咧，即系出去想感受一下人哋嗰啲民主氛围，真正去睇行喺嗰度，喺中国大陆听你哋讲啊咁多啊，我即系觉得真系好有冲动想民主，但系。完全 系 无法改变得到 咯。咁呢个慢慢嚟啦，唔系你一个人嘅力量嘅。咁你咪慢慢。但系我好鼓励你可以，如果有机会嘅，咁即系喺你年轻嘅时候，你咪试下出去，咁睇下即系睇下出边嘅世界系点样咯。好啦，嗱，陈生唔好意思啦，同你讲住咁多先，因为我哋 over 得好紧要啊。吓，咁好嘛？咁啊，下次有机会再同你倾过好冇？OK， 咁啊，保重身体啊，天津，唔好懒亲啊。OK， 好，拜拜， 拜拜。 好啦，咁我第二节翻嚟再继续，好冇？ 好。 你怕黑吗？硬喉零八压轴最强主打，黄湘俊监制蓝调破格舞曲，黑色暴雨有份你心底最性感狂野一面。全新大碟 Elements 现已于全城 CD、DVD 零售店及71连锁店全天候高温热卖。加州红 K 歌热唱流行榜 本周冠军第一位， 连续三个星期的冠军都是谢安琪的《喜帖街》。 K 迷透过加州红 K 歌热唱流行榜已经表了态了，年尾的颁奖礼似乎都没什么人敢有违民意扼杀《喜帖街》了。传统的过大礼都有包括金鸡，而家一切从简。不过如果大家有打开宝铃的话，都知道三次全中之后就有火鸡，连中三元再次夺冠，送只火鸡俾谢安琪。阿 K 由加州红卡拉 OK 赞助，加州红 K 歌热唱流行榜，逢星期日晚上9点到10点半，流行普选主持人林宇阳每星期为你公布至 hit 热唱 K 歌。各位乘客，欢迎阁下乘搭编号 Lady First 的航班，由香港前往世界各大城市，飞行时间为1小时30分钟，航机现正准备起飞，请阁下戴上耳筒欣赏我们女人话事的航班，祝各位一个愉快的旅程，多谢。 Lady First 逢星期一晚11点半。 Hello Hello Hello Hello， 接通全港玄学名家讨论区， 带你深入传说中最灵异的灵异领域，直击第一手灵异片段， 一个混杂传承灵异、风水、玄学、西洋占卜和心灵治疗专家的全新网站 HK02.com， 集天下灵气于一身，现已诡异登场。 去吃饭了， 喂，吃饭啦， 去吃饭啦， 喂，吃饭啦， 去吃饭 啦，吃饭啦， 食就要食得精明啲，食得超值啲。Eatwise.com Deutsch K 一个集全城食肆资料库、食评、食谱、美食优惠情报于一身的全新网站，有超过200间著名食肆现金券以最低折扣发售。www.eatwise.com.hk 食得精，一 click 食得精彩。 哎，唔该埋单啦，请问用边张信用卡埋单有折噶？ 仲使问？而家想要最好嘅飲食优惠，仲使乜靠签卡啊？即刻上 www.eatwise.com.hk 食得精网站，以折扣价购买飲食天王现金券，即可随时随地喺超过200间嘅著名食肆，以最优惠嘅价钱尽享美食。 现金券性质等同现金，可与其他优惠同时使用。完全不受条件限制，用几多几时用全部由你话事，买满指定金额仲有专人送到手上，以后唔使用信用卡都可以尽享折扣优惠啦。食得精明梗係上食得精网站 www.eatrice.com.hk 搵食啦。 Okay. 好，咁啊，第二次翻嚟啦，咁咧就点啊？啲波点开？诶， 开晒波啦！保顿作客赢2-0，对住米杜士堡嘅。咁啊， 利记嗰啲仲系零未开斋啊？ 未啊，未啊。 咁啊，轻轻讲一讲德甲啦。咁啊，德甲拜仁2-1啦。咁啊，海芬咸作客赢1-0， 赢1-0啊！系得啦，得啦，得啦。好，咁啊。节目都做得精神啲啊！好，咁第二次翻嚟啦，咁咧电话就仍然好多，咁我哋唔听住啦，就等又等下个月啦。如果呢个节目冇 cut 嘅话，继续听，OK？ 咁好啦， 嗱， 第二次翻嚟讲咩？ 嗱，系听少少，有少少温馨提示先啦，因为今晚 live 咁啊，之前去咗食饭咁啊，听个朋友讲开就话咧，佢我都听到两单嘢，就系首先有一单就系一个我谂几啊四啊零岁嘅女人啦，咁啊佢系翻到内地喺广州嘅，咁啊有人问佢路，咁啊问完路之后佢就晕啦，咁啊晕咗之后咧，直情真系晕咗，咁啊当佢醒翻嘅时候咧，咁佢我唔知佢喺地下定系 anyway 喺张凳度啦，咁啊第一时间 check 自己银包，咁啊发觉咩咧？身份证，香港嘅身份证同埋回乡证仲喺银包里头，但钱就冇晒， 系， 咁然之后好啦，咁 check 完之后醒翻嘅时候，突然之间有个细路仔俾100蚊人民币佢，跟住就走咗啦。咁呢件事即系话咩咧？即系 哇，好少 happy ending 嚟 ，happy ending 啦，系啦， 好少可系咁样。 咁啊，第二单咧就系咩咧？ 讲讲呢单先。不过其实其实之前我哋节目都讲过， 系 即系人哋去问，即系无端端喺大陆咧有个陌生人走埋你身边同你倾偈讲说话咧，真系真 要好小心，撑起晒啲讲佢， 唔好。当见到佢 系 直行直过呢一个系最稳阵、最稳阵嘅做法， 几灰嘅其实。 咁同埋，即系我又补充嘅就系、是、你嗰个个案就好少嘅，即系如果通常喺广州咧，我都话就系、是、广州其实就抢嘢比较多啦，嗰啲迷魂党嗰啲我就好少听到有啦。我即系我可能我孤陋寡闻，但系如果你抢嘢，即系真系唔好反抗。吓尽量举起手，快啲抢咗佢算数，真系算数，唔好搞咁多嘢。因为咧，因为如果唔系咧，事即系之后咧，就真系好多手尾筋嘅。 咁啊，讲第二单啦，第二单就系、是、正如头先杰斯所讲啦，咁啊，即系我位朋友嘅另外一位朋友啦，咁啊，佢翻大陆，咁啊，因为佢做 sales 关系啦，咁啊，又系有人打劫啦，咁啊，跟住 喺边度啊？大陆边度啊？ 深圳， 深圳， 深圳。佢话福田过少少，咁即系深圳啦。咁 anyway， 咁佢就即系俾人抢咗银包啦，我唔知。究竟嗰個賊人有冇任何嘅武器？咁、但係搶咗銀包之後咧，因為做 sales， 因為佢做電腦嗰行 ，notebook 係最緊要啦，因為啲 software 講緊佢唔俾人笠部 notebook。咁啊，最後個賊 反抗 反抗啦，咁啊個賊人揼 Q 咗一身啦，咁啊最後俾人搶埋部 notebook 走咗啦。 係啦， 咁啊其實點解要講一講咧？係因為即係近排實在太多嘅上面嘅內地的工人咧， 温馨提示，咁就希望即係 即係環境唔係咁好啦。 挨年近尾咧，年年都好勁嘅，即係啲打劫咁啊咁。所以啲港人上去就小心啲，因为特别今年啦，吓咁今年因为你都知啦，金融海啸咁大家都冇得捞啦，咁啊临翻乡下之前揾翻啲水脚就好应该嘅， 系啦， 咁啊执一剂咁啊，撞到啲港人，咁同埋即系深圳就其实深圳就又系揼得好犀利嘅，真系唔好反抗，即系我唔知喺呢度有冇讲过，即系我以前有个朋友 讲过啦， 就系推落地。跟住就揾腳踩嘅，嚇、即係佢唔係打嘅，係踩比較方便啲嘅。咁所以咧就即係我都係嗰句就係、是、搶嘅錢財身外物，咁咪由佢搶佢算數咯。係 啦， 係啦， 嚇。咁啊，所以即係大家各位即係翻出嘅時候小心啲 啦。係啦，即係星期六咩週末鏈腳揼骨啊咁嗰啲就要小心啲啦。 係啦，喂，但我反而有個問題想問嘅，因為上即係上次接封煙，應該接封煙嘅時期啦，咁同埋都講過下就係、是。北京同仁堂系有啲咩情况？我想知嘅。 好啦，咁呢个话斋先啦。咁啊，即系应承过好多即系网友成日 send email 就叫我讲下同仁堂啊。咁就简单介绍下同仁堂先啦。旅游频道而家咁就咁咧就同仁堂咧，其实就即系历史悠久啦。咁即系我谂好多人都听过。咁喺北京即系其实就有300多年历史啦。咁就以前如果你话喺北京咧，即系嗰啲老百姓病咗啊，咁咧就好常都系话，即系譬如话走去同仁堂度搵啲中医睇医生啦，咁跟住就执翻剂药啦，咁咧就冇事噶啦。吓咁就咁但系今时今日咧，就同仁堂咧就当然即系变化好大啦，即系而家咧就差唔多系一个即系旅游 点嚟噶啦，吓咁、我谂好多，譬如香港嘅即系跟团去北京啊，咁你都会即系会去同仁堂噶啦，吓、咁就咁我自己有个经历嘅，即系都几得意，即系好多年前啦，咁就其实北京同仁堂咧就有几间嘅。即係如果我冇記錯就咁，我諗就叫做即係旗艦店咧，就喺呢個北京崇文門嘅，係咁、就好近呢、這個應該係好近天安門嗰邊嘅嚇。咁、然之後咧，就另外其實佢仲有幾間咧，即係譬如話有一間就叫喺大山南啦，大山南分店啦，即係佢有啲分店咁樣啦。咁而家嘅同仁堂其實咧就有啲咩奇呢之處咧，就係咧。我自己早几年我就去过啦，咁我去到咁咧，同仁堂咧，其实如果讲崇文门嗰间咧，即系讲旗舰店嗰间咧，佢有四层嘅，咁佢入边咧，其实咧就而家就有好多有好多中医师啦，即系你可以睇医生啦，咁其实呢个系传统嚟嘅，吓咁因为佢其实以前都系因为帮人哋睇完医生，咁佢就执包中药就俾你去咩，咁但系而家咧就系、首先佢卖嘅产品，即系佢就即系少咗好多嗰啲以前嗰啲咩，应该系有啲咩产品啊，嗰啲咩牛。 我記得咗咩白鳳 白鳳丸啦，係啦係啦係啦嚇，嗰啲咩嚇咁嗰啲其實而家有好多佢就冇乜點賣嘅，咁而家即係佢變咗咧就賣好多保健食品啦，咁同埋咧你去睇醫生咧就好多人，我諗都有我相同嘅經歷㗎啦，就係、是、我嗰時睇醫生咧就係咁嘅，咁咧就有個中醫啦，咁就嚇佢有好多中醫嘅，咁其實仲有啲咧就係佢有堂上嘅啲 course 嘅。咁然之後上完，即係佢就話俾你聽，人體又點點點點點啊，咁嗰啲啦。通常跟團就 brief 五臟六腑啊， 五臟六腑啦。咁跟住然之後咧，就仲有咧就$30啊，同你捏十分鐘骨啊。咁喺度捏骨咧，佢就一路同你傾偈嘅， 就講 啲咩唔妥啊嘛。咁我咁嗰啲係另一隻。咁另外我睇中醫咧，就係好多人都有一個經歷就好得意嘅，即係仲喺同仁堂就係、是、你去睇咧，其實基本上一睇完嗰、那個，即係唔好咁認真。因为差唔多全部人睇完嗰个中医，那个中医话俾你听，你嗰个病症咧，都几乎系近似绝症嘅，即系佢话吓，即系佢话俾你听，你心有事啊，肝有事啊，咁即系心肝脾 肺肾啊，系咯。 咁跟住，然之后咧，跟住下一句咧，佢就会问你咩事 死 啊？唔系嗱，佢又唔会话你死喎，你估下一句佢会点样？ 嗱，执剂药咁啊，买翻去服翻几多？ 喺执剂药之前，仲有一句嘅，佢就问你。你經濟狀況係點嘅？係會咁問你嘅喎。 Straightforward 梗唔係 佢真係咁問㗎。咁跟住咧就即係我嗰次就問佢，咁我經濟狀況係點關你咩事？ 經濟狀況好嘅人咧，應該會虛啲咯，個人。 唔係佢 經濟狀況唔好嘅人咧，就應該強壯啲。 咁佢就好白咁話俾我聽㗎。如果你負擔得起咧，我就抽啲藥俾你咧，就好快見效嘅。咁如果你負擔唔起，咁食啲藥就效力比較慢啲啦。嗰啲咁樣。咁我話你嘗試下整啲。经济好嗰啲嚟睇睇，咁跟住咧一执咧，执咗$5,000+，咁咧就一大扎咧就唔知咩，即系哇，佢好夸张喎，就系咧唔知啲咩白凤丸又整十包啊，跟住又咩灵芝包子散又整 扑街， 你咁大量 package 咁嘅， 你咁大量， 你落去执药啦咁样，吓咁跟住我咪。借个尿遁咁我咪走 咗 咁大量你点会短期好得晒啊你真係短期内食晒佢嘅剂药都可能你都瓜埋 其实即係要讲就係同仁堂其实係变质就变得好犀利因为而家佢係国营啦、好似香港又上市啦咁同埋即係即係佢係真係其实係呃游客係呃到紧要啦即係譬如如果你喺同文馆喺崇文门嗰度嗰间呢就佢有四层嘅咁佢四层呢大致上分我记得就点呢佢即係你唔会估到喺同仁堂入面呢夜晚呢就有表演睇喎咁你有縮骨功啊嗰啲有得睇啦即係雜技啊仲有抛碟啊咩嗰啲有得睇啦咁同埋呢就係、是、呢佢有一层同即係好似三楼二楼呢佢賣嗰啲嘢呢就真係嚇死你㗎即係全部係一啲好贵嘅藥材啦人心啊即係嗰啲咁样即係揦埋总之你喺嗰度執一執都十几皮走人嗰啲咁样啦咁同埋呢就係、是、近年其实佢有多负面嘅消息啦即係譬如话佢卖出嚟嘅好多嗰啲咩灵芝包 包子散咧，佢卖得好贵嘅，其实、啊、即系啲灵芝包子散咧，佢求其系一细樽咧嘅九啊粒到咧，佢、嗯、就差唔多卖成980蚊啊，成千银，即系差唔多成10蚊一粒嘅。咁佢就同埋就即系俾大陆抨击得好紧要，就系因为佢啲其实佢就啲包装咧就好夸张， 好装潢， 好装潢嘅吓。即系譬如一细樽几 cm 高咁，一细樽 几个盒咁啊， 就已经系啦， 又樽又盒， 又盒又樽，即系出 又烧埋 烫金点搞？总之拆几廿层先拆到一樽仔嘅嘢出嚟咁样，咁就卖成900几蚊咁。佢话仲有啲好细嗰啲诶，总之好夸张啊！譬如啲燕窝咁细细樽啦，咁又几千银噶。咁、 嗯、 所以就变咗就喺间即系同以前嘅真正嘅同仁堂就差好远咯。因为以前系真系咧就系、是、北京嘅百姓咧，其实就系喺嗰度十元八块。 济世为王 系啦，就济世为咁即系，因为佢其实个始创人姓骆嘅，咁、嗯、就康熙年代就开嘅，即系讲下少少啲历史啦。咁同埋就即系其实好多人都喺大陆咧就有两套电视剧就同同仁堂有关啦、嗯。第一套就系大宅门啦，大宅门咧就系、是、其实就系、是、真就唔系就改就用佢嗰个古仔嚟改编嘅吓，因为大宅门嗰个大家族系姓八嘅，咁、 嗯、 咧就唔系姓骆嘅。咁而另外一套咧就系、是、大清药王啦，都系好多年前。咁、 嗯、 大清药王个主角就系我哋上一集讲嗰个英国人啦， 张铁林， 张铁林啦，咁我好威啊，张即系英国人做呢、這个。 咪大宅门主角，我哋上集都有讲， 系啦。咁咧就佢就嗰个大清药王就直情系讲佢即系 都 骆家第十代传人咁吓，即系就系大约应该好似挨住唔记得啦，挨住清朝清末嘅时候咁样嘅古仔啦。咁两套电视剧其实都几好睇噶。 咁依家就已经唔系姓骆啦， 依家国营咗啦。其实佢国营就1950几年国营嘅，即系其实系收归国有，即系毛泽东 明啦， 明 系啊，冇办法噶， 冇办法，佢冇办法。 佢自动攞出嚟嘅， 系啊， 系啊，即系如果我所知道就系咁样。 你攞出嚟保到命嘛？嗰阵时， 唔系即系等于， 你冇得经营， 即系等于我哋上深圳俾人打劫要自动攞出嚟咯。 系咯、啊，所以大家要即系小心咯。 系啦、啊，咁所以就呢、這个就我自己个同仁堂经，其实同好多游客嘅都系一样啦。同、 嗯、 埋就佢主要嘅，如果我冇估计错误咧，就系、是、同仁堂系斩鬼佬就斩得好犀利嘅。 哦， 因为啲鬼佬系真系咧就好，诶，唔系，同埋系真系，因为鬼佬唔知咁多嘢，咁鬼佬去到咧就真系，即系其实佢哋系可能系以前喺，即系譬如喺外国咧，同仁堂都系好出名嘅一个老字号啦， 有 brand name 咁，所以咧就一入去就成条颈俾人劏到一颈血噶啦。 系咁噶啦，冇办法。 咁下次咁我就会提议大家咯，即系如果你去北京咧，同仁堂系值得去嘅， 系， 但系记住。唔好俾啲醫生咧，即係困嚟講乜都唔好理佢。咁咧就佢嗰四層樓咧係幾值得睇，因為佢入面咧其實仲有啲咧就係、是、佢好似博物館咁樣。 應該仲有啲清末時期嘅嘢睇嘅。 佢有擺喺度嘅。吓咁你仲有啲譬如有啲千年人心啊咁樣咁啊，總之睇完影完相，到此一遊走人。 嚇、 啊、就唔好俾佢困到啦。嚇、啊、就係、是、呢就係、是、咁樣咯。 唉，好嘅，明白咗就得啦。俾佢困到，你咪当冇件事咯，鬼一晚算啦。 系啦，咁啊，讲下另外一单啦。 咁啊， 系 你要讲嘅。 咁我哋今晚就都系继续讲下波啊。 系咯，都系讲翻足球。 呢个又系网民要求啦，即系我尽量睇下啲。咁啊，中超就要讲下啦。 中超又有嘢拍 啦。咁其实讲中超，其实真系好多时都唔系好想讲。 我已经即系。多次喺足球运动都讲、嗯，即系已经系唔想理呢嚿嘢嘅，即系其实已经系烂到冇得再烂。 唔系咁诶，对上呢个礼拜可以提下嘅，即系11月12号就正式就中超就系、是、即系中央就 ban 咗中超啦。 吓 吓，咁佢诶，佢就而家就你喺呢、這个譬如喺冇直播啦。喺中央冇直播啦，第一就冇呢个新闻咧，连新闻都唔会讲中超。咁同埋第三咧，就佢有啲节目嘅，即系我记得，譬如话以前有啲 中央有冇播？ 如果冇记错，咪叫天下足球嗰啲啦。中央就播好多直播节目嘅。咁包括 NBA 啦，咁包括一个礼拜应该有四场直播啦。咁仲有咧，就应该就一个礼拜有两至三场 CBA 嘅直播啦，即系大陆篮球啦。咁同埋咧就系、是、中央台咧就系、是、主要就系播西甲、意甲、德甲。 有冇人铲中央台唔爱国 啊？ 有冇人铲中央台咁唔爱国？ 等阵可以一路继续讲落去话俾你听。咁然之后跟住咧就嚟紧咧09年咧就有一个几重大嘅宣布，就系、是、中央台咧就会 直播全程嘅欧联。咁呢个就几天大好消息，因为同埋系对北方嗰边就会比较好消息啲啦、嗯。因为你譬如话上海嗰啲，佢哋又冇乜所谓啊，你播我都唔睇啦，我都系睇上海，睇翻自己东方卫视嗰啲咁样。咁广州唔使讲啲，我梗系睇何辉啦，系咪先？咁但系北方咧就会系比几咩嘅。咁所以咧就佢嗱今次呢件事件咧，佢嗰个引发点咧，其实就系咧，即系中央台而家出嚟解释咧，就系话咧，我哋就即系好多人估计就吓系咪又系嗰啲。啲版权费用啊，即系 倾 唔掂啊！咁但系中央台咧就话，第一中央台咧就声明我唔系即系 ban 咗佢，不过系叫暂时唔播。咁佢个中央台嗰个原因咧系非常之搞笑嘅，即系佢话今时今日嘅中央今时今日嘅中超咧就负面新闻太多啦。咁咧就我哋除咗系影响，即系佢话喺我哋平常日常直播完之后，我哋仲要加好多节目，譬如嗰啲咩天下足球啊、咩足球之夜啊咁嗰啲咧，嗰啲咧佢哋长期都要你又要加好多评论节目啦。咁但系我哋实在已经冇办法再去评论呢个中超，因为中央台系担负起一个咧，即系宣传国家体育嘅一个重责。咁佢觉即系好神圣任务嚟嘅呢个。咁咧，但系咧，佢觉得呢几年嘅中超咧，已经我哋冇得再评论落去啦，因为我哋觉得咧，再继续播咗呢个中超咧，系会即系影响个和谐社会啦，仲有咧就系咧会影响到下一代啦，大致上系咁啊，即系佢嗰段好冠冕堂皇嘅一段说话。咁但系我 因为啲负面新闻影响下一代 系啦，咁啊瘦仔头先问我喂，咁呢个系咪真系唔爱国咧？即系我觉得就佢，我觉得咧就 以佢个逻辑， 作为中央台，唔系我同意。首先中央台系真系宣传国家体育嘅一个台，因为佢 cover 嘅媒介系最，因为其实呢铺嘢好大铺啊，因为你知道中央台系真系 cover 晒，即系系 cover 成个中国嗰个观众层系最大嘅， 96% 广播 系啊，即系而家嚟紧本来仲有一场叫中超即系新科冠军，即系中超嚟紧有一队即系今届嘅中超冠军咧，就会对呢个中超明星联队啊。咁但系呢场波而家就惨啦，即系嗰啲广告商都炸晒型，就系喂大佬中央台唔播咁点计数先？咁但系即系其实我自己个意见就系、是、即系。佢其实唔应该去 cut 咯，其实你又可以学习下好似香港咁样，咪加你觉得咁 Q 严重嘅咪加啲家长指引咯，即系譬如你每次一播长波之前就系、是、呢、這个节目咧系啦，就要家长陪同细 子女受害 一齐受害嘅，系啦，要导读嘅， 系咯， 咁都得噶， 或者打埋 M 嗱，因为有啲粗言， 咁其实最近有发生过啲咩事令到中央系咁样咧？咁第一单就当然就系呢、這个即系呢个乜鬼啊？嗰、那个武汉嗰队啦，退出啦，即系李伟峰嗰队啦，即系对国安，跟住然之后即系不服裁判退出啦。咁第二镬咧，其实最近因为而家打到临尾声，唔知仲有一两周嘅，咁啊早排有一场又系好恐怖咧，就系申花对辽宁嘅，我记得好似，咁我唔记得辽宁，唔知辽宁乜鬼啊？咁个辽宁嗰队系降班嘅，即系而家尾二护紧级啦。咁嗰场咁啊，申花咧就排，申花而家系排头位嘅。就差唔多即係叮当码头啦。咁呢绑头对绑尾啦。咁我嗰场比赛赛果就好黐孖筋嘅，就係呢先申花入4-0。跟住然之后呢就去到临尾下半场最后大约30分钟之内呢，嗰队辽宁入返4球。咁跟住啲人又嘈到拆天啦，咁跟住即係又唔係每一届嘅中超其实一到临。 试过啊，唔使驚呢啲。 係囉。其实根本在外国都好多系咁， 咁 但系中超咧就每一届临到尾咧，其实咧就嗰啲绑头绑尾咧就开始好多啲人情分嘅，即系我其实早几年我记得系有发生过，好似系喺北京国安咧都系一样，就系佢哋系电视访问佢哋，佢系摆明讲明就是、啊唔知边队系我嘅兄弟波嚟嘅，我摆明让分俾佢吹啊 咁 样， 咁都得，咁都得， 咁另外就仲有一单就嗰单我谂就系导火线啦，就系早嗰排就。国安北京国安就同天津，哎我又唔记得天津乜春啦，咁跟住然之后就打大交，即系咁嗰单嘢又系打得好劲嘅，即系成场波踢完，咁跟住天津嗰队就好似又系不服求证嗰啲咁样啦，跟住即系就冲住球员 就互殴 啊，咁然之后咧就。 再加上咧就係、是、即係中央台所講有一樣嘢教壞人啦，就其中一個球員咧就動高， 你即刻播劉德華啊 ，Wong Yi Wen 係啦，咁所以咧就中央台咧即係嗰啲領導就，妖大佬咁點播啊？以後係咪先？你喐下動手指，喐下就叉你個 B 咁、啊、搞唔掂噶嘛？ 胡總我都見過佢咁樣動手指喎，做緊嗰啲 bleach 嘅時候， 佢係胡總啊，大佬咁、啊、所以咧就。好啦，咁大家就安乐啦，而家就冇得睇啦。咁咧就咁，其实都几过瘾嘅，即系咧而家中超咧就自生自灭。咁我谂咧就仲有啲散台就会继续播嘅。咁但系咧就即系有啲评论咧就都出嚟咧就都几个人就话喂，咁中央台唔播，咁系咪应该所有啲散台啊、散嘅报纸啊，全部唔好报道，有死啦咁啊！ 系 好笑啊！呢单嘢系真系咧吓， 呢旧嘢算啦，即系对于我嚟讲，中超真系。因为本身嚟讲制度上的问题啦、嗯，第二样嘢就系球队同即系成个足总本身已经有问题，跟住然之后球队本身自己又有问题，跟住球员嘅心态甚至职业道德都有问题嘅，所以我觉得真系懒到冇得救啦。 系啊，系啊， 三方面系导致到中超嘅没落。 我觉得最根本 嘅问题 系个价值观咯，吓，因为佢哋其实即系。搞波嗰啲对足球嘅价值观又系基本上， 喂而家系烂得好紧要，即系我谂我哋过来人啦、啊，即系我哋睇香港足球长大，咁其实香港足球都经历过咁，不过即系冇大陆嗰啲咁黑，即系譬如我哋好少见到啲黑哨啊，或者即系黑得比大陆更 黑得咁肉酸， 但系我哋香港足球一个特色同佢相类似就是、我哋都系老细足球， 系 咁，但系而家就即系我哋就以一个旁观者去睇就是，其实又好似以前香港咁样咯，即系就系而家就已经行到一个地步咧。就係、是、因為其實中國足球都係老細足球嚟，咁而家就嗰啲冠名啊嗰啲咧，就已經即係冇人睬你噶啦，即係好多已經今即係好似以前香港咁咯，就今屆唔知下屆事咁樣。譬如話，我而家即係譬如我睇過好似就係譬如話上海嗰隊咩唔係深圳嗰隊咩上青飲啊，即係咧曼聯啊熱身賽同佢打過兩年，年年都數佢六七球嗰隊咧，咁嗰隊而家都開始話唔玩啦，因為老細都冇。即系冇兴趣啊！攞嚿钱掟出嚟，仲要即系咁多负面形象，咁又唔系咁好咁咯。 唉，算啦，唔使讲啦。 系啊，我哋都系睇翻英超得噶。 好，唔系攞出嚟过瘾下啫。好啦，咁啊，又到第三节翻嚟再继续 倾。好 ，OK, okay.。 唉，每个月都要找啲乜费物费，做生意又冇本钱，都唔知点算。有冇人可以帮到我啊？ 诶，第一信用财务可以帮到你、哦，无论私人贷款、中小企贷款、股票同埋物业按揭，一律不设贷款额上限，竭诚为你解决服务需要，快打 27108918， 放债人牌照号码32120088， 加州红 K 歌热唱流行榜， 本周冠军第一位。 连续三个星期嘅冠军都系谢安琪嘅《喜帖街》，K 迷透过加州红 K 歌热唱流行榜已经表咗态啦。年尾嘅颁奖礼似乎都冇乜人敢有违民意扼杀《喜帖街》啦啩。过大礼都有包括金鸡，而家一切从简。不过如果大家有打开宝铃嘅话，都知道三次全中之后就有火鸡，连中三元再次夺冠，送只火鸡俾谢安琪阿 K。 由加州红卡拉 OK 赞助，加州红 K 歌热唱流行榜，逢星期日晚上9点到10点半，流行普选主持人林宇阳每星期为你公布至 hit 热唱 K 歌。 你怕黑吗？ 眼后零八压轴最强主打，黄湘俊监制蓝调破格舞曲，黑色暴雨，有份你心底最性感狂野一面。 全新大碟 Elements， 现已于全城 CD、DVD 零售店及71连锁店全天候高温热卖。 Hello，Hello，Hello，Hello， 接通全港玄学名家讨论区。 带你深入传说中最灵异的灵异领域，直击第一手灵异片段。 一个混杂传承灵异、风水、玄学、西洋占卜和心灵治疗专家的全新网站 HK02.com， 集天下灵气于一身，现已诡异登场。 去吃饭了， 喂，吃饭啦， 去吃饭啦， 吃饭啦， 去吃饭， 吃饭啦， 食就要食得精明啲，食得超值啲。 Eatwise.com Deutsch K， 一个集全城食肆资料库、食评、食谱、美食优惠情报于一身的全新网站，有超过200间著名食肆现金券，以最低折扣发售。www.eatwise.com.hk， 食得精，一 click 食得精彩。 诶，唔该埋单啦，请问用边张信用卡埋单有折噶？ 仲使问？而家想要最好嘅飲食优惠，仲使乜靠签卡啊？即刻上 www.eatwise.com.hk 食得精网站，以折扣价购买飲食天王现金券，即可随时随地喺超过200间嘅著名食肆，以最优惠嘅价钱尽享美食。 现金券性质等同现金，可与其他优惠同时使用。完全不受条件限制，用几多几时用全部由你话事，买满指定金额仲有专人送到手上，以后唔使 用信用卡都可以尽享折扣优惠啦。食得精明梗係上食得精网站 www.eatrice.com.hk， 搵食啦。 咁啊，第三次翻嚟啦，咁咧就啊喺 chat room 度咧，阿 Victoria 就叫我哋唔好再讲波啦，唔讲啊，咁咧就跟住啊， 难忍噶， 好啦，咁啊为咗道歉咧，我哋介绍啲好嘢俾大家先，系嘛，先介绍先， 嗱。咁啊，大家如果上網有用開搜尋器噶，咁啊，即係嗱， 咁你有時會用啊 Google， 有時用啊百度，咁啊，有時用啊 Yahoo 啦。咁啊，但係近排咧，大陸咧就出現咗一個咩咧，就叫拜 Google 嘅搜尋器。 拜 Google， 拜 Google 係啦，拜 Google 嘅搜尋器。咁啊，點解咧？咁啊，即係佢咧，你當你撳一個例如Apple 入去啦，咁啊，你撳入去嘅時候咧，當然你揾到依個網站啦，咁咧會同一時間個畫面咧會出咗三個搜尋器。 用嘅， 呢个系一个超级搜寻器， 同埋咧佢个头版个界面咧就非常就即极情系集呢个 Google 加 Yahoo 加百度咧于一身嘅，咁咧系一个真系几开心嘅网站。咁咧就我应承大家又做完呢个节目之后咧，就 po 上去 Facebook 同埋人网嘅讨论区，咁啊等大家上去开下眼界啦吓。咁啊几个人 关注下， 佢呢个搜寻嘅时候咧就将你个电脑嘅画面咧佢就会分咗三个窗口 ，三格 啦，就会睇同一时间睇到百度、睇到 Yahoo、睇到 Google， 佢搜寻出嚟嘅结果。 咁啊呢个系啦，呢个要多谢阿的啦，就揾到咁嘅嘢就几好介绍。好，咁我哋继续第三节，咁我哋翻嚟咧有咩话题咧？咁我哋就我觉得咧就可以有继续旅游频道， 系 咁咧就今集咧就讲下呢个广州啦。咁广州咧就最近咧就你知啦，就因为呢个2010年呢个亚运啦，咁所以咧就广州最近咧就又系嗰个老问题啦，就系要治水啦。 系 咁广州治水咧就首先大家知唔知咩叫河涌嘅咧？ 唔知。 咁啊河涌咧就其实香港都有啲河涌嘅，河涌咧就即系好似譬如你咩鲗鱼涌啊， 倒流嗰阵 系啦，河涌就即系咧嗰啲河流啦，小河流啦，咁咧就你可以即系其实就慢慢流翻出大海嗰啲水，咁你以前譬如农耕年代咧嗰啲河涌咧就系要嚟灌溉嘅，吓嗰啲农民就可以方便灌溉啦，咁你讲河涌大家一嚿云啦，但系讲另外一样嘢啦，大家即时可以知道啦。 就是屎渠。OK， 咁咧就廣州咧就大約咧即係有200幾條呢啲屎渠啦。咁、啊、如果有去開廣州度都知道，即係有幾即係有幾臭嘅嚇。咁、你喺呢個河喺呢、這個即係廣州嘅河涌咧，你隨時其實可以揾到啲乜嘢啦。咁可以大家數一下嘅，即係諗下你諗你可以喺河涌度揾到啲咩？ 衛生巾 啦嚇。咁啊，仲有咧就有啊。大小二便一定有啦，咁仲有咧就係、是、各大嗱，啲河涌好長嘅，咁仲有咧就係長期啲河涌有一個問題咧，就係咧就好多，因為沿住河涌咧就會有好多廠，咁嗰啲廠咧就會自己就掘 污水， 掘係啦，就即係私掘一啲排水道，咁嗰啲污水就排出嚟啦，嚇，咁你仲有就你喺呢個河涌又可以揾到沿咁你沿河咧又除咗廠之外有多街市啦。咁街市嗰啲湯雞殺鴨啊，嗰啲啊湯豬啊嗰啲啦，啲血水啊污糟嘢咁又倒嚟啦。咁仲有河涌沿河咧，又有好多舊區啦。咁嗰啲舊區長期咧，咁嗰啲譬如啲公公婆婆咧，長期嘅習慣咗咧，就係咧就會即係譬如每日食完飯嗰啲冷飯菜汁，咁又飛埋落去啦。咁仲有咧，仲有就再嚴重少少咧，就係咧譬如你殺咗人啦。咁嗰条尸点搞掂咧？ 我哋 又抌埋落河涌啦，咁所以河涌间唔中又搵到条尸出嚟咁样啦。咁所以 黐 线，河涌其实系真系几方便嘅，就系、是、你咩都可以抌落去啦。咁、但系咧个问题咧就系臭啦。咁最近咧即系广州咧就做即系我以前我其实今日做即系、就是、我其实想搵嗰啲相俾你睇嘅，即、系你就会知道咧河涌咧嗰啲。嗰啲黑嗰啲變色啊，係有幾咁嚴重？即係但我又揾唔到啊！即係如果有機會揾到嘅時候咧，咁我就再即係有機會我鋪上俾你睇。即係嗰啲河涌咧，嗰啲黑法咧，就睇下即係點形容咧。即係你想佢即刻變黑又得，慢慢變黑 得就得。 正啊！呢、這個形容 黐線。 咁咧、最近咧，即係呢個廣州政府咧，就有個議案就出嚟，即係張廣寧啦市長，咁佢就話400億，哇！即係400億，咁咧就其實即係廣州嗰啲報紙都好有幽默感啊！咁佢就話咧，哇！400億唔係話即係攞出嚟咧，就2010年之前咧就要整治啲。河涌，咁400億究竟有几多咧？就系、是、咧，以往十年咧，其实广州咧，即、就、系、是、有个统计咧，就系、是、整呢啲河涌咧，其实都系用咗17億到嘅啫。咁400億究竟点搞？咁其实即系你呢个咧，讲翻转头咧，就系、是、即系今时今日，虽然金融海啸，但系有几堆人咧，其实几开心嘅。第一堆咧，就当然就系中国嗰啲官员啦， 系、 即系就系、是、系啦，即系你睇我同头先就话想补充就话咧，你譬如睇四川而家开始大兴土木啦、其实佢哋做好多全，而家首先就系、是、即系。从传媒嗰度吹风出嚟先，咁、然之后慢慢咧，其实就开始大撒金钱噶啦。咁、所以其实咧，大家真系唔好气馁咯。即系如果今时今日你俾公司炒出嚟，喂，系时候谂下办法，即系睇下可唔可以捕到下呢啲 喺呢方 面各地嘅官员。咁佢大佬喺格拉底度漏啲出嚟，你都唔得掂啦，系咪先？即系喂，大佬整一整河涌400億，咁即系我睇过广州啲报纸咧，就即系好幽默嘅，咁佢就话400億，佢话而家咧即系听讲，即系咧通用啊，即系 GM 啊，叫晒车咧，都系讲紧大约你买佢都系大约100億人民币左紧都可以买得啦。 系啊， 系啊，咁你400億可以买几间 GM 系咪先？咁同埋咧就即系其实有报纸啊写得有，仲有一个就几搞笑咧，就系佢就话人哋莱茵河啊，即系咧都横跨呢个咧欧洲九个国家啦。吓，点解人哋咧会有我哋嗰啲河涌咧横跨几个区啫嘛？点解人哋冇呢啲问题，我哋会有长期有呢啲问题嘅咧？吓，咁呢个就即系系即系几个。同埋你啊，仲有一样嘢数漏咗就系、是、咧，你知唔知啲河涌早嗰排咧仲有啲咩倒落去啊？即系吓都吓死你，话俾你听。早嗰排咧系广州曾经系个零两个月前咧，都搞到几恐慌嘅、就系同三聚氰胺有关，就发觉咧啲扑街咧就将嗰啲即系回收嗰啲奶咁要销毁噶嘛。 补 街，咁我选晒落啲河涌度，嗰啲河涌系白晒噶，成条一条白河。咁但系等我咁咧，然之后就引起恐慌啦。因为点解咧？呢啲河涌大部分系流出去珠江噶嘛，咁珠江水要饮噶嘛，大佬。咁嗰啲人就喂死啊！啲水会唔会有三聚氰胺啊？ 咁啊唔使惊，一定有啦。就算唔到嗰啲都有噶啦，死啊！惊嚟打 水，唔系算 惊，唔系咁都系惊咗一阵啫。吓咁啊，咁后屘即系政府又出嚟澄清啦，冇事嘅，冇事，我哋清理咗噶啦，咁样。咁啊，啲相又好夸张，即系我记得呢个我睇广喺珠江台睇今日关注嗰啲，哇倒到成条河中系白晒噶，系倒好多落去噶。咁所以咧，即系咁而家就日日就出嚟做 show 啦，即系张广宁咁就因为佢啲河涌咧，其实就因为第一啦，河涌就好多嘅，有成200几条啦，头先讲。咁同埋有啲就好长嘅，即系咧佢就有啲系环跨，譬如话有啲咧可能系搭住咧就有橛喺荔湾区，有橛喺天河。咁喺度，有啲咧就上游喺白云咁样，一路咁冲嚟，咁所以咧就变咗又引申好多问题，就喂，咁我整治某一条河涌嘅时候，就可能系牵涉几个区嘅水务局嘅啲人噶啦， 系啦， 咁好啦，咁下游嗰啲又出声咯，屌我攞咁多钱整好咗，哇，你又上游嗰啲又倒赖落嚟，咁点计数先？啊，咁咧有好多呢啲技术性问题又要解决啦。咁啊，同埋咧就你见到即系即系大陆政府啲人嗰啲领导做嘢又好怪嘅，即系譬如话你又嗱，有应该有听过早几年啦，就系。游畅泳游珠江 啊，系啊系啊， 年年都搞噶嘛。咁咧，今年其实张广宁咧，即系早嗰排噶啦。咁咧，我睇过佢报道咧，佢就话，唉，我一讲起呢个活动咧，我压力就好大噶。因为点解咧？嗰个压力大就因为，喂，究竟今年系边个落水先？系咪先？你我记得早有一年就 系 黄华华噶嘛，吓咁、 啊。 但系而家喂，即系每一年，大佬即系边个落去游嗰个系好大镬噶。因为咧，每一次其实而家珠江嗱，首先游其实搞呢个畅泳嗰个活动咧，其实系好劳师动众嘅。首先你事前要做好多功夫啦，就系要用多清水去。即係溝淡佢啦，淡化啦，總之又要佢哋，即係又要即係治污啦，即係搞掂，即係總之清理好曬，你先有油啦。咁同埋咧就要揾人試水啦。咁佢譬如通常揾啲廣州有啲泳隊咁啊，走去試啦。即係好多人一上嚟試完咧，即係搞多試好多次咧，就上嚟個 comment 都話唔得，仲係好臭嗰啲水，咁咪繼續又整咯。咁你整咁你有 deadline 㗎嘛，咪先，因為個活動會舉辦噶嘛。咁你就要喺之前咧，即係好大壓力，咁就要搞掂佢。咁等啲領導嚟做 show 嘅時候咧，就即係夠膽遊先得噶。咁今年張廣寧咧又話comment 就話，即係我真係每年搞呢個活動就好大壓力啦，又搞啦咁樣。咁同埋咧，咁佢又整嗰啲好奇嚟嘅嘢，就係佢咧就同埋有啲樣板河涌嘅喎，即係譬如有十條八條咧，就整到佢好乾淨嘅喎，咁又起曬兩旁起曬樹木啊，之類之類咁啦。咁咧就即係早嗰排睇嗰個節目咧，又係佢做 show 啦。咁佢就去唔知荔灣區有乜鬼唔記得咗。咁跟住咧，佢就去視察啦，咁哇嗰條河涌好正啊，咁跟住嗰啲區委咧，咁又喺度擦鞋啦，就係嗱，次長，我哋今年呢條河涌咧，真係冇得頂， 八年難得一遇嘅乾淨。 如果咧2010年之前咧，2010年嘅時候咧，你叫我走落去游水，我有信心游得好好嘅咁樣。咁跟住之後，其他仲要搭爹啊，咁啊，即係又話爭住去游咁樣。咁但係張廣寧又點答佢咧？張廣寧就話冇，我冇咁便宜你哋嘅，咁即係對住電視講啦。佢話2010年咧，我就希望全部河中都整好曬佢，然之後咧就由廣州市民投票，跟住咧就睇下咧落睇下啲區委咧就落去邊條河中嗰度游水，咁係冇計啦。 呢個挑戰啊，冇計， 因為冇可能喺2010年搞掂曬200多條河中噶嘛，係咪先？ 搞條最污糟嘅哇，大領落去啊！ 咁係呢個又即係係好玩咯，即係同埋因為即係我諗，如果有想去廣州嘅朋友嘅經驗就係都知道就係真係好臭嘅，係 啊， 就臭得好緊要。譬如我記得我即係咁啲名好條條涌都有啲名嘅，譬如話沙河啦，沙河有沙河涌啦，咁仲有譬如話我記得近天河嗰度有一條叫車波涌啦，即係如果近天河嗰啲豪宅啦，即係中產住嗰啲咧，其實成日都又係聞到臭味，因為真係超臭，尤其是夜晚咧，佢退咗水之後咧，哇，仲臭， 湧上嚟嗰陣味， 係啊，同埋即係我都話我俾，但係如果我有機會揾翻相，我就俾你，我影過，你係唔相信嗰啲水咧點黑發嘅？佢係一撅突然間黑曬㗎。 即系黑到啲墨汁咁样噶。佢唔系上半橛同下半橛，系条河咧。我个奇景系咩？条河嘅中你中间分一半，即系左边唔黑就右边黑咁样噶。因为啲即系可能啲结构系未冲到过嚟， 同埋 即系嗰有一条渠 系啊。咁同埋咧，整河冲咧，其实整治河冲咧，就仲有一个咩难题咧？就系政府要收啲地去再加做多啲，譬如水管工程啊之类嗰啲嘢。咁呢样其实咧，你又唔怪政府。咁咧，广州嗰啲人咧就好中意霸 Q 住啲地嘅，就特霸住啲地咧，然之后就等政府去赔。咁咧而家喐下手咧就哇，好狮子开大口嘅，即系喐下咧，即系几廿亩地咧就杀你1000多万咁样杀。咁根本就即系所以400亿其实可能真系用得晒。咁我曾经我譬如话我喺清远啊，喺广州附近一带啦，嗰啲咁啲地方咧，其实我真系见过啲人点样霸地嘅，即系我咧吓死你嘅，就系咧嗱，而家喺广州咧就好多咧就喺近郊。郊区嗰啲咧，其实啲人最兴咧就咩咧，就种树，系种到啲树咧多到咧，哇！直情系，即系佢点解咧？你一定要种嘢喺嗰度，然之后你先可以证明嗰笪地 系你， 仲系你系用紧嘅，咁你先有得同政府争数。我曾经喺惠州啊、清远嗰啲地方咧，你未见过一啲咧，好似灌木咁嘅荔枝树嘅，即系你知，如果你我谂你有冇见过荔枝树，应该通常就好高大噶嘛。 系啊， 你知我后屘问翻嗰度嗰啲人咧，佢同我讲咧，即系佢话你冇食添啊啲荔枝，我见到啲荔枝树咧系到我腰度嘅啫，系好似啲灌木丛咁嘅，即系奇景嚟嘅。唔系我唔知点解佢唔知攞咗啲咩种沟啲咩种，总之就求其种啲嘢落去，咁然之后有居委嚟收地咁啊，你冇喐啊， 搞我啲荔枝喎， 潘有东啊，我喺度种紧嘢噶。大佬做紧生意噶，咁佢咪又可以收地咯？咁所以其实一个好复杂嘅问题。咁2010年好快到，咁即系亚运嚟到嘅时候咧，咁就 睇下又搞又 系啦，系啦，系啦。咁但系呢啲嘢其实又好似北京奥运嘅经验，就系咪又系搞埋呢铺，跟住咪又系2010年之后啊，仲比而家更臭咯，即系一样系咁样啫嘛。即系好似嗰啲北京嗰啲塞车啊啲问题，同样咁样嘅啫嘛。 咦，2010年上广州 OK 喎，干净啲喎，应该 系啦。咁啊，呢个又讲完啦，咁我又讲下读下啲信啦。咁其实真系冇乜时间去读噶啦。咁就求其即系唔系求其嘅，其实系拣定咗有一封啦。真系冇啊，咁亦都冇可能读得晒嘅。咁嗰封信咧就 有 一个 有心机啊，嗰个 系啦，就有一个大陆嘅网民啦。咁其实我问紧佢嘅，我征求紧佢同意，不过佢未复我，就系、是、我希望都将佢啲封信咧 po 出嚟嘅。咁就系因为佢有好多大篇幅系讲一啲即系又系大陆人点睇自由民主嘅嘢啦。咁、但系我想讲一段咧，其中后面有一段咧，佢就系讲。即系一啲比较娱乐性嘅嘢嘅，咁就讲紧最近一套即系佢就带出个问题，佢就话你哋香港人点睇咧？就系话发唔发觉即系近年咧，即系譬如话好多香港嘅明星啦，即系譬如喺大陆报道嘅时候咧，即系嗰啲香港明星都唔再用香港嘅，即系譬如我谂嗰啲香港啲巨星啊，周星驰啊、周润发啊、成龙嗰啲，咁咧就即系佢话系咪好似？即系你哋觉得妥唔妥咧？即系佢哋都好似系好似中国明星咁样，咁好似即系抹杀咗以前即系香港嘅电影嘅成就啊，诸如此类嗰啲咁嘅嘢啦。然之后佢引申嗰一样嘢咧，就系佢就话：喂，最近有冇问我有冇睇过《李小龙传》？咁其实我几个礼拜前我想讲噶啦，咁但系即系我当然有睇过啦。咁我就先答佢呢样嘢咧，就系即系最近中央台咧就花咗成啊几百万美金，即系。讲紧即系水分，当然有水分噶啦。咁啊，再 cut 埋啲贪污，咁可能就嗰套嘢都系百零二百万到啦。 七除八扣啦， 七除八扣啦。咁个所谓大制作咧，就叫《李小龙传》啦。咁我打一答呢个网民咧，就系咧。就即系我当然有一啲我从来喺其实即系而家系嘅香港嗰啲明星喺大陆咧，即系你睇成龙就已经系啦，成龙就等于宋祖英噶啦而家 ，OK 吓、即系喺大陆，咁就即系其实系好悲哀嘅，咁但系呢个就真系冇，即系又系嗰句啦，即系冇办法。因为佢哋真係要上去搵食，因为中国个市场实在太大。咁咁但係即係从来你问我呢就我因为我以前都係做制作，即係做影视嘅制作出身啦。咁即係我都睇住成个，即係今日冇时间讲，下次如果有机会再讲多少少啦。即係我都睇住成个，即係香港嗰个电影同电视啊嗰啲，就包括啲广告嗰啲一路嘅变迁，点样慢慢点样大陆化。即係呢个其实又可以开一集去讲。咁但係即係话我 我睇到呢啲明星嘅时候咧，我不嬲嘅就即系我喺大陆睇咧就睇到我点讲咧，就我可以形容就系有时会系一啲好似被非礼嘅感觉咯，即系自己个嗰个灵嗰个精神啊 ，mentally 好似被非礼嘅感觉，因为即系就系即系将即系佢哋个简单嚟讲就系话。如果你要佢哋其實喺大陸咧，而家譬如話你喺廣東省咧，你會經常睇到啲港產片啊，睇到啲好舊嘅港產片啊，咁同埋佢哋又好歌頌香港啲明星，咁當然啦，大陸嘅大陸嘅人亦都好中意大陸嘅香港嘅明星，咁但係嘅問題就係話，佢哋今時今日入去大陸即係舐鞋底嘅時候，喂大佬你調翻轉，你都要諗下，究竟呢啲明星當年係點樣出嚟？喂，佢哋係喺一個好自由開放嘅社會，佢哋個創作好自由，你先可以走到呢一扎明星出嚟啫。你又唔見而家可以整一扎出嚟，而家香港都唔得啦，都 produce 唔到。即係呢個關鍵就大家冇去思考啦。咁第二就話最近睇到呢套《李小龍傳》咧，我就直情唔係有被非禮嘅感覺咯，係直情係被強姦嘅感覺。嗱，我好坦白，我真係睇咗一集啫。我就已經唔可以睇落去啦。咁咧，呢個一個四十集嘅 電視劇， 但我睇完第一集，我真係冇辦法再睇落去咯。咁咧，做男主角咧就係呢個做少林足球嗰、那個 陳國坤， 冇錯啦，就係佢做嘅。咁成套戲咧就喺聽講就話喺順德拍啦。咁但係第一集就已經有啲咩問題咧？就係、是、咧。完全系歪曲晒李小龙嘅历史啊！咁嗱，我首先 佢一定要歪曲， 我读一句嘢俾你听，你就会知道咧，究竟呢套嘢系咩嘢咯？就是、央视拍摄《李小龙传》电视剧的目的是弘扬中华民族精神和增加民族的凝聚力。好啦，咁你听完呢句你就知道呢套嘢都唔使点睇嘅。吓咁咧，第一集咧就讲咩咧？第一集咧就已经咧嗰、那个就唔系细路仔嘅李小龙噶啦。咁咧就已经系一个即系、就是、年轻嘅李小龙，佢系喺中学读紧书啦。咁佢读嗰间学校咧，首先咧佢读间学校同埋住嘅屋企咧，就一啲都唔似香港嘅。吓咁咧就比较上近似呢个上海多啲啦。好啦，咁同埋咧成套剧集讲国语啦，已经不伦啦。咁我都唔理你啦。咁但系咧，阿李小龙读间学校咧，就竟然咧，首先就系男女校，因为点解咧？嗰间因为嗰嗱有几样元素佢需要有嘅，就系、是、因为第一佢间就一定系男女校，因为要方便有女主角有感情线啦。好啦，咁第二咧。就要嗰间男女校咧系国际学校啊，咁啊，因为点解咧？第二条线就 系 因为要有鬼佬，咁然之后咧就当讲咧，佢年轻嘅时候已经见到啲鬼仔咧就哈哈霸霸，咁、然之后咧佢一见到呢啲即系唔睇唔过眼嘅嘢咧，就讲佢点样喺学校度咧就经常咧就即系帮啲中国人出气，系啦，就打鬼佬嘅吓，咁、然之后又打到又见家长啊，又点、喂，黐孖筋嘅呢套戏啊，直情系 呢啲嘢又冇破坏和谐， 唔系同埋即系喂大佬啊，你唔好咁样啊，喂大佬，我哋好多人都知道，即系大佬李小龙系读男校噶嘛，喺喇沙书院，即系同阿土系师兄弟嚟噶，大佬系咪先？咁你点解你整个男女校已经即系？我觉得喂，你尊重一下你拍呢啲嘢， 同埋你系扭曲咗个人嘅性格。咁 我系啦，咁同埋即系我嗱，我真系冇办法再睇落去。我唔系讲笑，我睇紧嘅时候咧，我个心真系 一路笑啊！ 真系震，即系跳得好紧要。因为我坦白讲，我都系李小龙嘅即系 fans。咁但系同埋就系、是、即系如果你问我喂，我真系唔会，我之前我如果我知即系，我觉得我就打句问句，我都反对即系中国拍呢啲咁嘅，攞呢啲人咁样玩法。咁、但系真系冇办法咯，即系我冇办法再睇第二集啊。咁、所以咧就跟住嗰39集咧，如果大家网民咧有兴趣咧睇就买套 VCD， 咁睇完话俾我听，究竟佢到最后系弘扬嗰个民族去弘扬到去边个地方咯？即系可能系好似我谂个结局，可能有机会系好似 Rambo 咁样杀，系啦喺美国开武馆咧，即系一个打八个鬼佬都可能会系 打埋 Bush， 打埋奥巴马。 咁但系即系我坐喺度，我谂下啦，即系譬如今时今日好多人成日喺度闹成龙，咁我谂下，如果李小龙今日唔死咧，咁又会点咧？咁我好相信咧，李小龙都会上埋北京，企喺宋祖英隔篱嘅，即系呢个我真系好相信。 咁即係我唔知呢個冇得引證啦。咁、所以我即係有時係，即 係 legend 係幾好 嘅。 唔係係唔道理唔會啊！我覺得係即係真係好現實嘅呢樣嘢嚇。即係因為呢啲係一啲即係中國要統戰嘅一啲好重要嘅 icon 嚟噶嘛。咁、我覺得佢好難去抗拒啊，唔係咁 簡單啲講你嗱，李連杰佢又都冇啊，即係當然佢都有拍呢個呢啲咁，但係佢都冇話。咁紧要啊吓，冇话成龙嗰啲奶鞋底奶到条脷伸到落脚底嘅， 你话咋？啊，成龙嚟揾你，我唔关事， 冇所谓啊。 chat room 都有人话咩啊？成龙正扑街，扑街攞去乜乜？唉、哎，唔讲啦，费事讲啦，唉、哎，大佬吓， 咁就系咯， 系咯。咁啊，有機會就大家睇下呢套《李小龍傳》啦，嚇、即係幾正嘅。咁同埋啊，邊個做嗰陣時就真係幾似李小龍嘅，係得呢樣嘢。 即係做龍門嗰、那個係嘛？ 係啊，係 啊， 即係似李小龍 嗰個啦、啊，死亡遊戲咁樣啦，嚇、 啊。係啦、啊，咁啊， 係 林。 系 啦，咁啊， 一首好 咁话咩啫？咁啊，到我播歌嘅时间啦。咁啊，今个礼拜就做咗个 Facebook 啦，另外就揾翻好多啲即系唔见咗嘅朋友啦。咁啊，所以咧就谂翻一只好旧旧嘅歌。咁啊，识我嘅朋友都知道呢只歌我系好中意嘅。咁啊 ，Spend Up Bali 嘅 True 啦。咁好啊，仲有咧就系讲下个星期。咁啊，足球频道嗰度咧系有波睇嘅，咁咧就每位$86，咁咧就上去足智多谋嘅 Facebook 报名，咁啊下个礼拜见， 拜 拜， 拜拜。 So true, funny how it seems, always in time, but never in line for dreams. Head over heels, went toe to toe. This is the sound.This is the